谁人让窗纱敞开，窗满之外雨点洒进来，一丝丝心进怀内，缓缓地轻轻亲我，这种感觉为何又像你扑进我的臂内，雨停留在我。在唇上似真，飘忽到已襟，无意曾共抱紧。枉有千言万语讲，枉有千行情泪淌，这从前地方只得真。